陈琳演唱的《小螺号》，卢秀梅带来的《俺的家乡真是美》。 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住在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母仙们一生年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

是你昨夜的柔情，我要登上东上山顶，去寻觅雾中的身影，我要跨上骏马，去追逐遥远的星星。心中的绿荫，远方有一座高山，那是你博大的胸襟。我要树下采 悄悄地开放，在这个生活养我的地方，我爱上一位赶着羊群的姑娘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如果有一天我继续之外流浪，你不要我独自忧伤。如果有一天我再遇上你是方向，你的花香是我唯一能接触的翅膀。 的开放，在这个山火养我的地方，我爱上一位赶着羊群的姑娘。姑娘啊，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姑娘啊，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如果有一天我继续之外流浪，你不要你不要为我独自忧伤。如果有一天我在异乡迷失了方向，你的花香是我唯一能接触的翅膀。我唯一能接住的翅膀。 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